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long、oh, Hey lonely lonely goodbye、oh, oh, 我们都有觉悟，要疯狂到日出，我们天生就是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始终已经有太多让步，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，不会跳舞就不要跳舞，要把夜幸福就闭着眼，夜空气吉他飙速，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，你不孤独，朋友满屋，疯狂孤岛，疯狂进出，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, oh,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 whoa, oh, 不愿被当宠物，宁愿变成怪物 whoa, whoa, whoa, whoa 若不付出水电和房租，星际和任务，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，的头部是否麻木，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，担心被驯服，花了一年进化却没有进步，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猫咪老虎麻雀蝙蝠都有骄傲都有大步， Let's goParty all night, oh, oh, and many many good times, oh, oh, 不愿被当宠物，宁愿变成怪物， oh, oh, oh, oh, let'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.人生难道